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叫我们能够珍惜这段时间，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赐给这个教会的恩典，赐给这个教会的恩典管道。愿我们都有忠实的心，使用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祷告，而不枉费恩典。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今天是第七章，幸福主日学第七章。男人女人在教会，第七章的 title 是领袖仆人和教会生活。首要是讲为什么是在教会里面有这样子，以男人做头，以男人掌权，以男人拥有权柄，这样子的教会生活次序。首要看的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三节，在教材里面我附上和合本的翻译，和修本的翻译，对不起。但是这个和修本的翻译，我认为也是，尤其是第十一节那个字眼，有争议性的字眼，大多数的中文都翻译成女执事的这个字，我觉得是不恰当的翻译。那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要不要一起读这段经文，用教材里面的这个版本来。若有人想望监督的职分，他是在羡慕一件好事，这话是可信的。监督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夫人的丈夫，有节制，克己，端正，乐意兼待外人，善于教导，不酗酒，不打人，要温和，不好斗，不贪财，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顺服，凡事庄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管上帝的教会呢？刚信主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落在魔鬼所受的惩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免得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同样，执事也必须庄重，不一口两舌，不好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白的良心，固守信仰的奥秘。这些人也要先受考验，若没有可责之处，才让他们做执事。同样，女人或妻子也必须庄重，不说闲话，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做一个夫人的丈夫，要好好管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于做执事的要为自己得到美好的地位，并且无惧地坚信在基督耶稣里的信仰。这段经文当然是我们熟悉，这段经文和提摩太提多书第一章都是关于教会官员资格，特别是监督，就是长老资格和执事资格的教导。当然我们今天会注意这段经文是刚才提到在十一节，Gunaikos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女人或可以翻译成妻子，但是我认为从原文里面你没有办法翻译成女执事，除非你已经预设他在这里讨论的是女执事，因为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很简单，女人或者妻子，在这里女人和妻子出现，你怎么理解它？当然等一下会更详细的，作者会更详细的讨论，但是从上文下文看来，前面是在讲执事，接下来就是女人或者妻子，应该是讲执事的妻子。 OK， 好，我们现在是看这段这个段落 Kevin Dion 他自己写的， 斜体字就是 Kevin DeYoung 的自己在这本书里面的文字，所以我们他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属灵的领袖，在教会里面的属灵领袖有几个可互换的称呼或 title， 可以是有的时候是长老，有的时候是监督，有的时候是牧师，这三个词出现的时候指的是同一个职分。 OK，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只有这个职分，长老、监督、牧师都是同一个职分，还有另外一个职分是在这段经文中有提到执事，这也是刚符合我们的任性标准。我们任性标准是认知基督有赐给他的教会这两个职分，现在教会已经不再有使徒，不再有先知，甚至不再有严格来说传福音的，但是仍然有教师和牧师，有执事。 OK， 所以这两个职分就是牧师或长老或监督以及执事。这两个执事的职分的开端及其主要功能，从初代教会的开始就是这样子。他 Kevin 也要说长老负责的是话语的事工，所以善于教导非常的重要。你注意善于教导并严格来说他并没有直接在执事的这个些 qualification 这些条件里面，但并不是说执事不教导，因为执事显然也教导，但首要的教导的工作是由长老或者监督来做的，因为他是 ministry of the word， 你可以说事工 ministry， 或者这个字追根究底是服事的意思，以上帝的话语来服事，来 serve 教会中的肢体。执事呢则是负责 ministry of mercy， 怜悯事工，这是他用词。 ministry mercy 也翻译成慈惠事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越来越有制度，虽然很慢，但是我们教会的慈惠事工从今年初也开始交给应该是正式的是执事他所监督的事工。 OK， 那怜悯事工是怎么样，也许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有多加讨论。这边有提到执事首先就是仆人，因为这个字在希腊文动词的意思就是服侍，甚至是服侍饭桌的意思，名词则是服侍的人，就是仆人的意思。 OK， 所以当然我们熟悉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六章执事的来源，因为教会中有需要所以设立了执事。你注意在那段经文里面不是长老直接指派执事，不是使徒直接指派某些人你来做执事，他们认知有这个需要，然后要求全会众的人你们要选出人做执事。那段经文当然我们很多年前了讲过那段经文，但我已经不记得我讲的内容，但是你可以再回去去看这整个过程。我顺便一提，我也是强烈应该说要求吗同工们读的最近一本书就是那个迷人的共同体，它里面有一段就是提到执事，我觉得他写的非常的好，执事应该是什么样子。 OK， 所以这个怜悯的事工或慈惠事工不只是提供物质上的需求，很多教会里面一般只是，甚至我跟我们好朋友那个 Daniel， 他去他的教会，就是在他美国教会，他也提到说就连那个教会对执事的理解都是我是修缮教会设备的人，有点像工友，就是 glorify 工友，就是有一个 title 的工友，但是执事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如果你仔细想，如果你要忠心的施行怜悯事工或慈惠事工，你就需要知道弟兄姐妹他们的需求在哪里，那些寡妇的需求在哪里，弱势的人需求在哪里，所以其中你就必须要了解弟兄姐妹与弟兄姐妹团契等等。 OK， 那长老则是监督事工，监督甚至是监督执事的事工。 OK， 他说这个 整个教会事工的恩赐和恩赐可以总结被归于话语和行动，要采取行动。话语则是长老负责，采取行动总和来说是由执事负责。OK， 好，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的进入很简单，他先奠定在教会里面的应该有什么的样式，有什么样的事工，我们彼此服侍，彼此帮补，在教会里面看起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次序，彼此圣徒之间的彼此帮补，彼此服侍，并不是我看到你的需要我就觉得我要来帮你做什么事，我要给你钱，为什么等等等等，是有其次序的，应该是有其次序的。OK， 如果没有这次序，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到，有人也许很热心，他看到某些人的需要，然后就开始为什么不提供他的需要，到最后就是造成混乱，甚至造成人心中许多苦毒。但是，凡事应该按部就班，在神的教会里面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混乱，不是我想到什么，我看到什么，就按照我的标准，我的要求。要帮助那个人或帮助另外一个人，为什么不帮助这个状况，不提供金钱在那个状况上面，是有其次序的。所以先奠定这次序是有领袖，有仆人，而仆人就是领袖，有长老和执事。好，所以接下来呢，逻辑上面就是谁担任长老，谁担任执事？这下面这一小段是只有男性，只有弟兄做长老。OK， 他说，从这段经文看，做监督的或做长老的或做牧师的，必须做一个妇人的丈夫。OK， 他说，按照字面的意思，此人必须是一个感情专一的男人。OK， 他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结婚才能够做长老，才能够做牧师，显然不是。但确实说，如果，但至少这个预设，凡做牧师或长老的是必须要一个男人可以专一为一个妻子的男人。Okay. 做监督的资格紧紧的接着，其实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看的那段经文，在前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那段经文，就是禁止女人教导和禁止女人在男人头上掌权的那段经文。接下来就讨论监督和执事的职分，这些监督和执事的职分必然是在教会中有权柄的。 OK， 所以Kevin 一样指出来，这个次序先讨论男人和女人在教会中可以或不能做什么，接下来再讨论这职分。他认为很明确，这脉络就是这些职分是男人在教会中的男人所担任的，这些事工或这些服事，这些做仆人的职分是由男人来做的。 OK， 而且是禁止女性在教会中参与。好，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分别在第三章第二节那边，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说长老是需要教导的 right， 在前一章他说我不许女人教导，虽然我们上一次有看到在中文里面都翻译成我不许女人讲道，但那是不合宜的翻译，因为他直接的希腊字就是教导，我不许女人教导。然后另外一个则是治理，在五章第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或治理教会的长老，所以长老刚好有这两个工作或事工，都是保罗才在上一章明文禁止女人或姐妹做的，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就这一小段。或许到目前为止没有仔细思想这些教导的，也许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不会有太多的争议，但是下一段就会造成一些冲击。我猜是什么？是他的中文版翻译成女执事。我觉得他为什么要翻译成女执事，虽然他有用一个引号，但是 Kevin DeYoung 他的也许吧，因为他的英文是 female servant， 女仆人， right？ 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执事那希腊字的根本的意思是仆人，服侍人的人，也许是这个思路吧。那我觉得这边为了避免困扰，你就直接翻译成女仆人。女仆人意思就是一个姐妹，可以像长老，也可以像执事，在教会中服侍彼此，但是没有这个，你不需要预设她就一定可以担任这个女执事的 title， 甚至女长老的职分。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这个希腊字 Gunaikos， 这里出现在第十一节，同样中文本翻译都是女执事。所以如果你没有去看原文，我想许多华人教会会理所当然觉得怎么会没有女执事，保罗直接讲了女执事。确实 Deaconess 这个字有在罗马书十二章出现，Phoebe那里称女执事。所以我们不是否认有这个字眼在圣经中出现，但是在不是在这里出现，不在这里特别讲到长老监督职分和执事职分的地方，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另外一个地方你可以说在那里保罗是讲一个职分吗？还是就是讲一个女仆人的意思？当然如果你采取我们这个教会所采取的立场任性的标准，你会说你不需要把罗马书十二章的那个菲比读成是案例的女执事的职分，她是一位忠心的女仆人。 OK， 好，我们先看这段好了。可指女性，这个字可指女性也可指妻子。如果这是指的是他们的妻子，也就是上一段讲他们在讲谁，讲执事，担任执事的人，那么保罗就是命令执事的妻子必须高尚，必须有合宜的体统等等等等。但是如果这词被理解为女性，那似乎保罗就是在规定女执事的任职资格。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把你翻译成女人都 OK， 但是你直接翻译成女执事，我觉得那是 bad faith， 那个是把你自己预先设立的立场再翻译到经文里面。但是如果你是持那个立场，就是女性可以担任执事，也许你就直接把它翻译成女人。他这边讲说，那么女人，接下来如果这边是讲女人，那也许保罗就在讲女执事，女性执事的任职资格。 OK， 但是我们还有灯泡吗？有吗？但是他说就文法本身而言，可以，你可以采这两种进入，但是从上文下文看来，指他们的妻子，指执事的妻子，是更好的选项，更好的翻译法。而且保罗没有设想，他没有预设有女执事这个职分。OK， 所以接下来他有讲说为什么这样子翻译，也提出了几个理由。上文下文看，他说如果十一节不是在讲前面那段讲执事们的妻子，那么保罗就有点令人困惑的在两节经文中变换了主题。十二节显然是在谈论执事，但十一节却是解释女执事吗？好像不是。但是如果十二节是在谈论执事，十节也在谈论执事，那十二节应该是在指执事的什么什么所讲的，执事的妻子。对， OK， 因为十二节讲说只做一个夫人的丈夫。那如果只有在十节和十二节之中，十一节忽然谈到女执事，但似乎保罗没有其他要求吗？这是他讲的第三个理由。他只说男人要做一个女人的丈夫，难道女人不需要只做一个男人的妻子吗？他没有，似乎没有提，似乎连想都没有想到。OK， 只是要先受试验，十一节的女性却没有这个要求。有些人会说，如果说第十一节是对执事妻子所提出的要求或他应该具备的条件，那么为什么居然没有提到监督或长老的妻子呢？第五点 Kevin DeYoung 就试着解释，可能是特别提到，我们可能都看得到，在言语的事工、教导事工，特别是长幼全民的事工上面，长老的妻子或许没有办法那么直接的帮助或参与协助长老的事工，但是执事因为是行动上面，就连我们具体的看，他是可以非常实际非常具体的协助一位执事。OK， 我不知道你对 Kevin DeYoung 的这是非常简短的解释，我想会有更详细、更我认为会更好的一些解经或解释。但是我觉得他这里是很基本的，如果你是持互补论的论点，就是像我们教会所任性的这样子的看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精简、很重要的归纳出互补论的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最后这一段我觉得是有点有趣，如果你仔细看那个 Kevin DeYoung 在讲什么，他有一点做一个 concession， 有点退让步吧，中文讲让步。认知，我在想，认知就连他的教派里面，有些教会都愿意使用，也许不是直接称他们为女执事，而是女性的执事的 assistant， 协助执事做事工的女性的。在教会中服侍的仆人 ，OK， 在男性担任长老这上面是没有什么妥协，没有什么让步，因为圣经的教导非常的明确，至少我们是这样子认为。但是在这里他说 ，OK， 如果你真的认定有女执事的话，实际的应用也不会有太多变化，因为什么？女执事仍然是需要服从在男性长老的权柄之下，而且执事没有直接的权柄，也没有直接的教导。所以 Kevin DeYoung 如果能归纳出他的看法，也就是至少这个教会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我们没有女执事，我们也不认，因为在这边的教导没有设立女执事。但是他这边最后一句话说，也没有，我们也必须诚实的说，这段经文没有直接说不可以有女执事，他没有，完全没有提到女执事，我们认为就连第十一节都不是提到女执事。但是逻辑上来说，我们应该没有提到表示他禁止吗？我们必须说他没有直接禁止。所以他这边讲说，就算你这样子没有直接禁止，你有设立女执事，但实际的应用仍然一样。如果你了解执事的他做的是什么，女执事他没有教导，他也没有掌权，正式的职分里面。 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一个执事应该是可以教导人的。但如果你的教会真的要设立女执事，你最好确认她没有那种有权柄式的教导，尤其在男人身上。OK， 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段就是争议比较多的第十一节，或者你们可以分享，也许不在这个教会，你们所领受之前有领受的教导。前几天我们在那个录影的时候，执事，我们的执事有提出一个蛮有趣问题，如果他没有提出来，我等一下也会提出来，可以让大家思考。关于就是女教师、女传道这样子的问题，也是在我们台湾华人教会处境里面，绝大部分你在教会会遇到的问题。问题，我们就先说这是一个影。那这一段关于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一节，不是指女执事。你可以翻译成女人，你可以翻译成妻子，但它不是讲女执事。没有问题吗？没有想法。好，最后这一段，所以这个的次序都是要达到一个目的。It's a life together in the church, OK? 在教会中共同的生活。他预设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有分享一个共同生活的人。Right? 我们心服教会也是如此，没有例外。不能说因为我们都住得很远，因为我们都一个礼拜大多时间只一次实体的见面，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共同的生活。如果我们要称自己为教会，就是那本书的名字，一个迷人的共同体，或者一个 community, 一个共同的族群。因为我们是在具体的表达，我们是在这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彼此连结，成为肢体，是一个共同体。在这共同体里面是有其次序的。OK, 他说，总而言之，我发互补论的原则有两种不正确的应用方式。互补论就是指我们所采纳的律程。男人有男人的职分，女人有女人的职分，而这是互相补助嘛，互相。你可以说弥补吗？就说你不能够缺乏另外一方。OK, 顺便一提，我们之前大概也提到，如果你采纳另外一个立场是什么立场？不是互补论的。不是互补论的是什么立场？如果不是互补论，则是什么？就是关于教会里面男人女人该有什么样的角色。平等论或者平权论吗？OK, Equalitarianism, 我们是 Complementarianism。平等论是什么？都一样。都一样的意思是什么？女人可以担任男人的职分，男人可以担任女人职分。逻辑上面，我认为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多想。理论上，一个教会可不可能只有女人没有男人？在这样子的理解之下，可以，不需要男人啊，因为只要有恩赐、有意愿的姐妹都可以担任男人可以担任的职分，也可能不需要有女人。但是 complementarian 其中有一个延伸出来必要合理和必要的结论，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不能只有男人，也不能只有女人。OK, 好，他说有两种不正确的应用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过于限制，预设传统化的女性角色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圣经依据。这个翻译的很卡，大家知道这是他讲什么意思吗？他说如果你理解互补论，就是男人和角色扮演不同却是互补，也是互相需要的缺一不可的角色，你的一种理解会过于限制女性的角色，因为你把教会外对女性的理解读入教会内。 traditional 女性的角色只能穿红色，只能穿粉红色，只能怎么，这不见得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你把世俗的那对女性的限制把它，因为我们是讲互补论嘛，女性怎么样怎么样，男人要做头等等，所以女性在教会中完全没有发言，没有参与服侍等等，你听懂，女性只要很直接字面上一味的顺服。他说这是一种极端，另外一种则是过于宽松，主张是的，我们相信互补论，所以我们只案例真正的 ordain 男性做教会官员，但是没有案例的人，包括男性女性，他们都可以做正式案例的人所做的事。Okay. 好了，如果我们粗糙讲，这是两个极端的光谱，你认为心腹会偏向哪一个光谱？啊，很有趣啊！也许不知道现在回答，但你们大部在这边的人都会，大部分都担任，或者没有担任却应该担任服侍的工作，所以心腹是偏向哪一个 ？OK， 所以 Kevin DeYoung 他还算是所谓的比较开放，在互补论里面，哎。他说他先想要他花一点时间讨论，先不要说我们女人不能做什么，因为保罗已经很明显的讲了，但是女人能做什么则是我觉得许多教会包括新普教会面对的核心问题。 OK， 女人不能够教导，女人不能够掌权，对，且不论这不能够教导和不能够掌权是怎么样呈现出来，但是女人你能够做什么，他这边讲到女性特别能够做的许多事，你之所以能够这么讲，是因为你认知男人和女人有上帝所赐予不同的特性，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定都这样子，但是仍然是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包括个性上面，你的整个的人，包括你的情感，你的情操上面会有所不同。所以他这边讲说特别能够服侍病患临终的人，心理伤害受伤的人，生理上有障碍的人，是弱势的人，在边缘的人，一般人没有足够的细腻去注意的人等等、okay. 但教会中的职分是首要留给有能力或者我们可以说有恩赐符合教会中所规范资格的男性、okay. 好， 女性姐妹不应该在崇拜中讲道，也不应该教导男性。又讲到上一次我们讨论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的原则，他认为非常的清楚，但是你要怎么应用起来却有许多智慧，需要花许多的心思，甚至连互补主义者我们之间也对这个原则有不同的见解和应用、okay. 他说如果圣经所说的没有这样子的灰色地带，那就好办事了，但是圣经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灰色地带，好逼着我们使用心意更新而变化有圣灵所制动的心智，来分辨何为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不是只是遵从命令的 robots 机器人，一个命令一个动作。 So 在这里新福教会也必须思想，是的，女性姐妹不能够讲道，不能够教导，但是为什么我们有女性妇女姐妹，好了，姐妹有没有做教导的工作？有 Alright? 有，我们现在就有两位姐妹正在教导其他两个班，所以你要怎么做这个 全然不能教导男性吗？似乎也不是。Right? 所以我们的理解是女性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教导属灵上比他年轻还未成年的，甚至是男孩子。但是一旦一个孩子成为男人，他就不应该在女性的教导和权柄之下。Right. 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中很多的混乱，如果你不使用教会的恩典媒介，你可能在教会十几二十年还是很混乱。例如上次有人提到关于教会中如果有一位传道或者你要说牧师有出错，姐妹是不是可以提出质疑？当然可以，但是是按照教会主耶稣赐给教会的制度和规范提出质疑，不是说你就有人在滥权，有人 abuse， 有人虐待你或者对你有不适的言语行为，因为你是女性他是男性你就必须忍受，你就必须顺服，绝对不是如此。很可惜这位姐妹今天没有来参加主日学，所以可能心中会永远会有那种苦毒，永远会有那种质疑。OK， 女性能够教导儿童主日学，我觉得这一点很清楚，毕竟她们也教导自己的孩子。哼，我们不会直接应用女性不应该在教导男性，不应该在男人身上有权柄，就直接说女性不能够教导她的儿子，绝对不是如此。但是女性甚至是否能够教导十几岁甚至年纪更大的异性呢？这一点就不是那么清楚。她在这边提到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认定一个男孩成算是男人？其实相关的问题在多大的年纪之下，这个人你就不能够算为，不应该算为他们是在父母的权柄之下。你听懂我意思吗？我觉得有许多家庭中的混乱就是在从这边出来了。孩子应该已经离开父母，就算没有结婚，他们应该有独立的属灵的心智，分辨的能力，但是仍然好吧，住在家里面，仍然依靠父母，仍然依赖父母。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之下不见得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你会造成很多的混乱。嗯、OK， 所以他这边提出来说按照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的这两项禁止，我们再来思考如何女性的妇女，我因为这本书一直用女性姐妹吧，姐妹的如何在教会中施展她们服侍彼此的恩典。Okay. 他这边有个翻译是错误的。Okay. 刚好相反，跟他原文的意思相反。他说其实他在这边这句话意思是保罗的论点主要是关于功用和 activity 活动吧，就实用的，但是他并不是讲说哪个职分或谁按那个正式的案例的职分。 OK， 那你注意在于我们手上的这个版本的中文版本刚好相反，跟原文的意思相反。OK， 好，接下来我预设大家都读过，他在最后又提到，最重要的讯息不是一味的禁止女性不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而是在圣经的规范和次序之下，男性和女性，男人和女人，兄弟兄和姐妹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他这边也提到一个现实的现象，在绝大教会里面，女性更属灵，姐妹们通常更属灵。但这并不表示什么，姐妹、妻子、女人就带头，但是不否认，是的，他们或许有更多那个渴望的心，有更多时间愿意自己读经祷告等等。他说，毫无疑问，许多女性之所以贸然进入专属男性教导和权柄的领域，并不是因为他们就是出于悖逆，就是不顺服，而是什么，就像创世纪第三章，男人首先没有做到他该做的，他没有在领导，他没有在施行权柄，他没有在保护，他没有在教导的职分上做他该做的事，所以夏娃居然可以跟那个蛇有一些对话。所以最后一句，请不要把这个讯息的核心理解为女人们请坐下，女人们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个，而是男人们请起来做事。也就是说，在互补论的实践上面，如果弟兄们长进一点，更属灵一点，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争议了，是真的在家里做头，在教会也做头。好，与其一直怪我们的姐妹，你不能做那不能做，你越权应该想 OK， 你越权一定是有空间，你自己没有做到。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男人，嗯， 那他们是不是一样是顺服在父母的权柄之下，无论他多大，或者是说，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对，你怎么认定一个孩子他已经不是孩子了，他应该要脱离父母的权柄？听懂我的意思吗？什么时候？可能每个文化不一样 ，right？ 每个社会的处境不一样，但是仍然你不能，我认为啊，你不能说你到，我认为也许20岁吧，25岁 I don't know， 不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30几岁还跟父母一起住，还靠父母，还在说我是在父母的权柄之下，我回去问爸爸妈妈，礼拜六有团契，我能不能参加，我回去问妈妈，你可能会说你应该有蛮大问题的，对，这样。或者我父母儿女们都已经离开父母，已经成为一体了，就是与另外一位成为一体了，男人女人成为一体了，可是凡事还是回家找爸爸妈妈，金钱上面，情绪上面，照顾孩子上面，这不只是我个人认为很变态啊，也许我个人认为，但是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男人女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这应该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呈现出来。只是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有认识的人，他们当然不能，也许没有办法实际上来到像心福这样完美的教会，那么你怎么办？因为大部分的教会都有女传道，有女完美的教会是只是，哦，没有，好，这我可能是我把它读进去，我理解以为他讲好，那你怎么办？那是不是就不能够去有女长老、女牧师的教会？ 我自己现在目前的领受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中心，就是按照你的领受，在教会中有这样次序的教会，你还是得去教会，你还是得委身在一个教会。我认为这个议题上面并不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 deal breaker， 就是最基本的要理上面的。就是说，如果我不会说有一个女传道、女执事、女长老的教会就是异端的教会，我不会这么说。我觉得你们也不应该这样子认为。但是我会认知这是一个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并不顺服的教会。但是有哪个教会是完全的顺服？你倒不顺服到一个程度，你否认三位一体或道成肉身或上帝儿子真实的神性和人性，那个不顺服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异端，那个是没有办法得救的。但是如果一个女人站讲台，我不会说那个教会的人不得救。但是譬如说你自己有这样子的领受，你身边的教会就是没有一个与你在这个议题上有立场一致的教会，实践上一致的教会，那么你还是得去教会，你还是得听一个女牧师的讲道。但是认知，你自己心里知道圣经的教导是如此的，你总是会遇到，你自己会遇到一个刚刚讲的所谓的问题，就是当他教导我，当他在我身上施展权柄的时候，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也认知在这样的不顺从，在这样子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上，一定会有实际属灵的后果，不可能没有。但是你认知，譬如说你的朋友你要介绍他去教会，他还是需要去教会，比没有在教会要好。他不能说哦，这样子日教会这么烂，我就在家里听唐崇荣就好了。你们都遇过这样的人，你也遇到，你也看见过这样的人到最后落入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你听懂我意思吗？他不能说幸福讲到这么好，我在家听幸福讲到就好了。 no， 你会遇到那很，你的属灵光景会变得非常糟糕。 so yeah， 这是一个实际上你会遇到的。但是我会认为这不，甚至不是一个次要，我会认为它是 tertiary， 你要分最重要、最重要不能妥协的问题，次要重要的问题。次要重要也许是领圣餐，怎么领圣餐，洗礼的意思，男人女人，我自己的领受啊，互补论和平等论之间，我觉得那也许是第三重要，很重要。你在这上面不忠心，一定会造成属灵的后果，但是不会是逼使你不去教会的问题。我自己的领受，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想法？好，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Amen.